有冇搞错？嗰一年，嗰一日， 咁即系边年边日咧？喂，可唔可以话俾我知今日讲边日啦？喂， 好，今日我哋交俾魔力一点五，系一帮我哋择色仔， 好嚟啊，一。五啊，不如一乘五啦，就五嚟不如。 好啊， 好啊，费事成日加，好似冇咩诚意咁样。 你中意啊？ 不过你下次咧可以先讲咗个规矩先， 啊系， 再讲个 number。 点解人哋以为我哋夹定咁样？ 咪系咯， 系 咁唔好啊嘛。 系啦，2012年啦， 几号啊？六月几号啊？ 6月20号。 系啦， 系我先，我先。催眠不醒，灵魂出窍。咁啊，6月20号，当年嘅6月20号咧，喺加拿大嗰度咧，就有一个嘅学校咧，就有一个20岁嘅实习催眠师阿纳多，咁就表演催眠啦。怀疑咧睇过太过入神啊，结果咧就同另外4个同学咧俾人催眠咗，咁啊冇办法咧就叫醒，叫翻醒啲同学咧，于是就急。叫自己嘅师傅翻嚟，结果咧搞咗5个钟之后咧，先可以令佢身边嘅同学咧就回魂嘅，回魂嘅， 大喝一声师傅到，啲师傅就搞掂啦。即系点啊？佢本身谂住表演催眠， 系啦， 嗰4个 friend 就俾佢催眠。 嗱，佢就系一个实习嘅20岁嘅实习催眠师，你知即系催眠其实系可以读嘅一个课程嚟嘅，一个认可嘅课程喺某啲地方啦，或者一啲课程系有呢个资格嘅。咁佢就喺加拿大嘅一间女校嗰度咧，同十三岁嘅女孩子表演催眠术啦。咁喺女校嗰度表演催眠术咧，就自然系催眠4位女孩子啦。 哇，好潮啊！呢个行为 系啦。咁啊，呢4位嘅女孩子咧陷入呢个集体催眠状态啊，眼睛张开，但系冇意识。就算咧佢嘅老师啊，同埋嗰个催眠实习催眠师阿纳多咧，将佢抬喺地面啊，又举高啊，又拍佢啊，又成咧都冇反应。于是咧阿纳多咧唯有叫自己嘅师傅翻嚟咧就求救。咁啊，结果咧师傅咧。哇，好似茅山师傅添呀，一二三醒，结果呢就醒咗啦。 醒咗啦。 係 可以为有啲道具呢、啊、大佬。 醒返嚟搞咩呀，哦得啦，一二三醒。 係啦。咁就醒咗啦。咁呢佢呢个师傅就解释呢，因为个徒弟呢太靓仔，令到嗰位女生呢太过着迷呀，又指未满14岁嘅少男少女呢系唔适宜进行接受呢个催眠。 进行啲咩 係啦。咁虽然呢就话即系催眠嘅道行呢未够，但在场呢亦都有另外嘅10多个人呢都有呢个头痛同埋一个呕心嘅状态嘅。咁但系呢即系个催眠师阿纳多即系实习嗰位学生就话其实自己未惊过，因为知道呢催眠只系一个状态，最尾会冇事嘅。 未惊过啦，大佬有咩有师傅同埋第二日你俾人催眠㗎嘛。 好似呢排睇紧嗰、那个 咩啫？ 大佬校嗰套戏咁样都系咁样嘅。 喂，但我想话催眠呢家嘢，你哋信唔信咧？ 诶、欸，唔系信唔信嘅问题，佢系有嘅。 OK， 因为我嗰时睇过一个嘅纪录片， 系 咁咧就我记得啦，佢嗰个 logo 啊吓，嗰、那个系一个权威嘅一个电视台嚟嘅， 系 D 字头啊。 啊咩 D 字头 系咪 D 字头嗰、那个？ 唔系。咁、哦、然之后咧，佢就讲紧咧，追查紧一个美国嘅一个谜啊，简直咧系好多里面有阴谋论嘅。 系咪秋官嗰个谜啊？ 哎呀，美人啊！哎呀， 佢嗰个谜咧就唔系呢个谜，佢就系讲紧究竟金乃迪啊、 李慧仪啊，哎呀， 哎呀， 迷女郎啊， 哎呀， 哎呀。 好啦，咁佢个咧就系讲金乃迪啊， 哦、 究竟 系最权金乃迪咧？ 系佢咪俾人暗杀嘅咁啊？成日都好多讨论嘅， 系 咁点解系嗰个方向射落嚟个子弹，但喺个伤口里面又会唔知点解多咗个窿咁样样咧？ 系 好记得啦。咁但系咧就里面咧就其中一个谜就系咩咧？就系、是、其中有一个被捉嘅所谓嫌犯咁样样啦。咁啊发觉佢讲嘢有啲奇怪， 嗯， 咁然之后咧其中一个解释就系话可能系受到催眠，咁然之后咧 即系个反受催眠。 系啦，即系有话传说嚟嘅咁样，咁但系咧佢唔系为咗证实系咪真系被催眠。 嗯、 首先佢要证实一样嘢，就系、是、催眠系咪真系可以令到一个人 真实存在， 真实存在讲咗啲嘢咧。好啦，咁佢就系咩咧？好啦，佢咧就揾咗一个催眠师，同埋一个叫做接受被催眠嘅对象。咁然之后咧，佢就当然会讲翻啲唔知暗示嘅说话，然后咁佢就即刻好似好平静啦。嗯，咁然之后咧，佢就发觉，咦，你轻轻拍佢啊，或者系同佢讲少少嘢咧，佢冇反应。咁、呢个时候咧，催眠师就想植入一个 说话俾佢，佢就话：当我阵间叫你醒嘅时候，唔该你松一松你条胎啊。 嗯， 跟住就一二三醒，佢一起身咧，佢即刻松咗条胎。 系， 咁首先有行为， 冇意识咁去松条胎。 佢冇噶，佢突然间一起身，跟住就松条胎啦。咁然之后咧，个出言师扮晒嘢咁，哦，你做咩松条胎嘅？跟住佢话：我觉得有啲热啊。其实根本就唔系热， 嗯， 根本系佢自我合理化刚才嘅行为。 OK， 咁呢个催眠嘅催眠嘅实验咧，其实先又证明咗两样嘢。第一，原来人系可以被催眠啦，有机会。 嗯。 第二咧，就系人系会好容易去合理化自己嘅行为，其实佢真正嘅原因系不自知嘅。 嗯。 咁所以我睇完呢一样嘢之后咧，我深信不疑。 OK， 系会存在催眠呢一个活动嘅。 好，咁啊到我啦。 系， 因为咧，我喺大学嘅时候咧，系上过一堂系催眠课嘅。咦、 okay. 因为咧嗰阵时其中一个选修嘅课程叫做宗教与心理学。 嗯， 咁啊喺心理学入边咧，其即喺宗教嘅心理学入边啦，有一个叫顶峰状态嘅，叫 peak experience， 即系等于咧嗱，假设我哋咪经常有啲宗教人士都话啊，觉得自己好似俾某啲嘅力量好眷顾紧，或者忽然觉得嗰下好似喺一个沐浴喺一个即系阳光当中嗰种感觉。 嗯， 嗰下咧。其实佢话系一个顶峰状态嚟嘅，就等于如果你推到极端啲啊，点解有神打啊或者其他嘢呢，其实都系一个顶峰状态，觉得自己同大自然或者同一啲力量融合咗，然后出现嘅一个顶峰状态。咁其中一个解释就话，点解有呢个顶峰状态呢，就系因为你俾人催眠咗啦。咁、 okay. 我记得嗰一招咧就朝头早九半堂嚟嘅，朝头早九点半去上堂啦。咁嗰堂咧就系讲紧呢个催眠嘅嘢。咁啊嗰个负责嘅 professor 咧就即系。用咗即系课堂嘅一半时间解释咗个理论之后咧，剩低嗰一半嘅时间就交咗俾助教啦。咁啊，根据个助教自我介绍咧，佢系学紧一个催眠嘅课程嘅。 OK， 咁就叫成班同学就熄晒灯，然后合埋眼。咁你知即系课室咧，其实都十分之即系冰冻嘅，因为开大冷气噶嘛。咁但系咧喺佢嘅说话当中咧，又的而且确可以令到你身体出现一啲现象嘅，例如系咩咧？例如系佢可能咧叫你唔好推 time beat， 系啦，咁你就即刻 催眠咗， 系啦，其实冇 time beat 嘅， 冇嘅。 咁但系咧喺嗰个课堂，因为虽然好冻啦，咁佢就首先叫你即系放松自己全身，咁然后就合埋对眼，然后咧就可能慢慢将你嘅，例如可能佢唔系叫你幻想系一个好热嘅空间噶，佢冇呢啲嘢噶，冇叫你幻想啲咩，佢就系同你讲话，你试下将你嘅呼吸集中喺你嘅呢个叫咩 眉心 系啦。然后再将你嘅呼吸集中喺你个鼻一路吞落去，然后佢就会无啦啦问你，你系咪觉得自己忽然之间对眼好似发光，即个发光好似突然见到一啲光嘅嘢，但其实嗰度系熄晒灯，同埋系合埋对眼嘅。但你真系觉得忽然之间好似觉得四周围系光咗嗰种感觉，然后话哦，你试下擘大眼，又真系冇开灯嘅。咁所以咧，佢就话其实咧，可能系一啲说话或者系一啲嘅状态或者附近嘅氛围咧，系好容易令人嘅心理或者神经出现错觉。咁呢一种咧，佢就去解释宗教嘅一个顶峰状态，或者类似一啲宗教经验，再解释出嚟啦。咁所以其实如果喺宗教嘅即系学术入边咧，其实系可以有呢个催眠嘅存在嘅。 我自己唔系好信有催眠，我本人即系嗱，我唔知系咪即系经过。科学考究啊，定什么什么，即系有得读噶嘛？ 嗯， 咁照计有得读，就应该都有翻啲叫做即系跟强嘅。 系， 我觉得系咁样。咁但系我自己本人咧，我唔系太信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嗰、那个，因为佢唔系鬼怪嘢啊嘛。 嗯， 即系佢唔系突然间哦，我变只嘢出嚟， 系 上你身咁样，唔系嗰啲啊嘛，而系你听佢嘅指引。然后佢带领你去到一个佢想你去嘅地方，咁、然后就慢慢进入一个佢想你进入嘅境界，继而就达至佢哋所谓嘅催眠嘅一个行为啦。 嗯， 我嘅理解系咁啦，咁样，咁我成日就觉得，咁系咪只要我唔合作就冇事嘅咧？ 其实系嘅，嗱，点解咧？ 即系因为成日都话嗰样嘢就系你必须要两者都要一齐上去嗰笪地方啊。 等于件事系点咧？啱啱嗰个助教佢可能叫你，你试下将个呼吸集中喺你个眉心。你真系要将个呼吸集中喺眉心，但系你唔系大佬眉心，你冇个鼻哥窿，点样将个呼吸集中喺眉心？但系你幻想你自己嗰个呼吸或者嗰个气有道气喺嗰度咧， 你真係慢慢 feel 到有陣熱嘅感覺喺呢個眉心出現咗。咁然後佢就覺得啊，點解有啲人話覺得啊嗰日可能俾一個力量眷顧咗，好似突然覺得全身好熱、好暖、好温暖嗰種感覺，其實有機會係咁嘅狀態出嚟嘅。等於咧，其實喺論壇咧，早我諗兩三年前咧，有班嘅巴打同斯打咧，好興咧就用 YouTube 上面一啲片段啊。嗰啲片段其實只係堆聲音、一堆錄音檔案，去令到自己達到另外一個狀態嘅。咁、個狀態就唔方便喺度討論啦，即係例如係你嘅身體一啲嘅反應啊等等嘅嘢。其實佢我真係試過嘅，係真係得嘅，係真係得嘅。佢其實佢冇講任何嘅令到你興奮嘅説話，或者冇任何嘅其他聲音，佢純粹叫你合埋對眼放鬆，合埋對眼放鬆。嗱，你可能會覺得啊，係咪女人聲令到你有反應呢？又唔係、啊，純粹一個男人聲都係得嘅。佢可能就係純粹叫你放鬆啊。将个呼吸摆边个位啊 ？focus 可能你而家将你嘅专注力摆你只脚嗰度，摆喺你个肚脐，摆喺你嗰边位，佢慢慢，然后你慢慢系个身体自不然做咗一个生理反应出嚟嘅。咁、 okay. 当然有啲人分享自己嘅经验，推到极端系去到最尽头嘅反应出咗嚟添。咁当然呢啲一啲说话啦，咁当然即系科学入边嘅解释就好复杂嘅。咁但系呢个古仔，我觉得可以再研讨落去嘅，即系究竟催眠系咩回事或者成啦。 咁所以就系即系呢个我个因人而异啦，因为成日都 唔系因为你都要跟佢个步骤去做噶嘛。 即系我信，如果譬如 let's say 我有啲嘢想揾翻出嚟、但系我而家谂起，咁我要揾一个人去帮我。进入一个位置，然后去揾翻出嚟啦。 唔系呢个系再复杂啲嘅、因为呢个系因为呢个复杂度系关乎你嘅记忆噶嘛。 但系我意思，我想讲嘅就系话，一定系我首先要有个动机，或者我都愿意去做，先至做到嘅。 嗱，如果根据嗰个助教同我讲，就话要其实双方合作。 系啦，咁所以我唔系好信嘅催眠嘅意思咧，系话嗰啲即系电影里面所讲，突然间你行下街， 你睇下有个 人系啦，有个人 系啦，三滴血， 有个人望住你，阿黄生呢度一二三，你俾我催眠咗啦。即系嗱，呢啲我本人啫，我本人唔信嘅。咁但系话，如果真系，譬如突然之间我乱噏当我啊，我真系唔记得咗我条锁匙摆咗喺边啊，我真系好想揾一个人帮我寄翻咁样。咁系我都想，然后佢带领我，继而去到，我觉得可能得，因为佢只系用咗另一个方法去帮我啫。 系， 咁但系你话如果喺街 冇，你试过， 你试过 先啦。但系咧，嗰、那个咧系，我觉得简直系顶峰状态啦，简直 系。 我真系喺呢一个公司里面唔见过一张借碟卡，于是乎咧我就好慌张地揾，咁咧嗰种慌张嘅程度咧系达至我呢个心跳加速啊、呼吸困难咁样样嘅。但系后来我心谂，唔紧要啦，今日借唔到咪听日借咯。咁但系个问题，我 都张卡啫， 我都要揾翻张卡啫咁样嘅。咁于是乎我突然间咧就放松咗自己嘅心情，我就同自己讲啦，嗱，不如咁啊，我细个读教会学校系嘛。我从来都唔信嘅，咁我讲啲衰嘢，即系嗱，希望啲中人士冇嬲，咁我自己同自己讲嗰时讲衰嘢话，嗱，我嗰时细细个都祈祷啊，系咪先？不如咁咧，今次你俾我揾到嗰张卡，咁咪知你系咪真噶咯？咁样，咁我真系其实自己同自己讲笑嘅，咁我突然间就坐低，好，我就睇下你有冇指示，系好夸张地，我系即刻咧，系自己个脑咧系冇意识嘅，我自己起身，跟住我自己走咗去某个同事张台嗰度，然后揾得翻。系即时有效喎， 嗱呢个嗱呢个系嗱，因为其实系有权系可以自我催眠，即系呢样系有喺呢个理论系真系存在的。 我记一世啊，呢个行呢一个好梦幻嘅。 系啦，因为你首先如果你真系信催眠，其实你要相信一个理论就系你嘅。 都可能系 唔系你嘅心理系影响你嘅身体嘅反应嘅，即系等于点解有啲可能即系未必系真嘅啦，即系坊间有啲系假嘅，就话点样可能用气功啊，又话正去治疗一啲末期癌症啊等等嘅嘢。 话嗰啲阿妈突然间个仔即系如果有啲咩事，成架车都举得起。 哦，系， 即系概念上系咁样理解啊。 系 系啦，即系个心理。 嗰个都系嘅，其实有啲人都归嗰个叫火市场力嘅， 系 啦，就系话喺火场嘅时候突然嗰下嘅爆炸力出咗嚟。其实有啲人都话，因为你嗰个自我催眠能力觉得你顶得顺，咁你就顶到。落去嘅，咁所以就系如果你相信催眠，其实因为阿斌嗰个就好复杂，即系或者阿 Marco 嗰个就系揾翻个记忆好复杂。但系如果纯粹你根据一啲指示，然后令到你身体出现一啲嘅反应，例如系觉得全身兴合合合啊，或者真系体温上升啊，或者冻啊，其实都可能真系催眠系有机会做到呢件事嘅。即系如果根据我读嗰个理论啊，即系戴定头盔先，根据我读嘅心理学同宗教嘅理论系可以存在嘅。 你试过一堂嘅系啦， 唔系我真系剔咗个 course 嘅。 所以呢个故事最后系咩呢？就是、如果未学满师嗰啲咧，系好危险嘅，特别系一呢啲，你真系如果第一同你讲，不如玩催眠啦，你唔好制啊！